第103集，歹徒在场馆内。不一会儿，仁义接到了许进的电话，许进已经组织了好几个中队正在赶来，陈小飞也在路上。他快速说明了情况，让许进准备好搜查组，一旦确定了大致目标，就要马上进行搜查。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，仁义从未觉得等待的时间是这样的煎熬。他双目空洞地看着天花板，想象着午夜12点整，在全世界迎接新的一年到来之际，他们可能承受怎样的灾祸。半晌，何故站起了身。 设计图我复习完了，炸弹的放置区域，我认为首先可以排除钢梁。 他走到白板前，写下钢梁两个字，然后画了叉。两人同时看向白板。 红林体育馆是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，屋梁由4万多条钢材和近10000片玻璃组成。 红林体育馆的设计与鸟巢有点相似，虽然造型完全不同，也小很多，但都是中空，屋梁都是钢材混合玻璃，这样的设计在体育馆和会展馆里很常见，除了突出功能性以外，还非常节能。 如果我是歹徒，想用6枚炸弹造成大的伤亡或者引起火灾，我不会在结构上动心思。第一，我们所有的钢和玻璃的耐火等级都符合国际标准，钢材都经过防火涂料的覆推处理，耐火极限能达到1到2个小时。虽然为了节省成本和提高钢梁之间的屈服强度，钢筋经历过预应力处理会影响耐火性，但这也是有大火的前提下，而预应力处理对爆炸这种外力损伤是有抵抗作用的。简单来说，小规模的爆炸，钢梁之间会彼此支撑，不会大面积坍塌。玻璃是节能夹层玻璃，遇到外力也只会皲裂，没有四散的碎片。大规模的爆炸不现实，那么多炸药不需要找，一眼就能看到。 那结构柱呢？结构柱可是支撑屋梁的，如果结构柱塌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 红林体育馆起支撑作用的结构柱一共12根，太好排查了，歹徒怎么会放在这么显眼的地方？而且结构柱的内部我设计了循环冷凝水，这样的设计一是为了节能，二是为了增加耐火强度。整个体育馆耐火和避震强度最高的就是结构柱。 墙体呢？ 有可能，但体育馆的支撑靠的不是墙体，而是结构柱，墙体坍塌只会造成小面积的伤亡，我认为可以排除。 地下？ 对， 何故在白板上写下地下车库？ 这是我认为在整个建筑结构里最有可能放置炸弹的一个地方，只要炸毁承重梁就会造成塌陷，而且车库里那么多车，把炸弹放在车里，完美的隐藏。 这里爆炸不好造成火灾，我反复看了视频，以紫燕对火的执着，如果纯粹只是杀人而不是用火净化人，就达不到他所宣扬的正义，也不符合光明神的意志。我认为炸弹不会在车库。 如果一定要制造火灾，那么歹徒应该会放弃在建筑结构上动心思。整个场馆有好几套设备系统，锅炉房、煤气管道、太阳能电力系统和储备发电机、回排风系统、冷凝水循环系统、液压排污系统，如果对这些系统进行破坏，有的可以造成连锁爆炸，有的可以引起大火，有的可以输送毒气，或者同时发生。 屋内陷入了沉默。 紫燕的视频还有几个让我疑惑暂时没有想明白的点，但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。 两人齐齐看向供应线。 操控炸弹的人此时此刻就在场馆内。 你是说紫燕就在场馆内？ 未必是紫燕，紫燕有那么多信徒，恐怕不会亲身冒险。现在有6家电台和1家网台在直播这场演唱会，为了确保直播信号的稳定，场馆会限流其他卫星信号，这也就意味着远程操控炸弹不可实现。而且如果我们用信号屏蔽器屏蔽所有信号，炸弹就只剩下定时的功能了，这样一来紫燕就失去了将炸弹提前引爆的控制力，她不会留下这样的漏洞，所以一定有一个人在现场，即便所有信号都被屏蔽也可以手动引爆炸弹。 手动？那不就意味着那个人也难逃一死？ 我听你们的对话，感觉这像是一个邪教组织。 你没猜错，过去小半年发生的多起案件都跟他们有关。 想到这几个月的经历，那些枉死的无辜群众、殉职或受伤的消防员、警察、医生，以及留给家属的痛苦和社会大众的恐慌，仁义就对这帮变态恨得咬牙切齿。 这样一来，为了确保一个人可以引爆所有炸弹，第一个爆炸的必须能够引起连锁爆炸，这在设备系统上更好实现，对吧？ 只是这个范围还是没有缩小到可以在40分钟内找到，很多管道系统都是遍布整个场馆的。 严姐到了，张队长那边也有进展，我们先过去汇总一下线索。 三人来到会议室，这里已经成为了紧急作战指挥部。 来这里，监控有发现。 坐在电脑前的谭浩纯转过脸来跟他们打招呼。 嗨，工博士，冉队长， 有什么发现？ 谭浩纯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着，给他们展示了一段快进的画面。几个人盯了半天，画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。 这是什么？ 这是一个范例啊，是晚上9:30到10:00之间几个监控摄像头的画面，他们看起来没有变化，好像是没有人经过，其实是被定格了。 系统很早就被入侵了。 当然了，不然他们怎么搞到场馆设计图了？现在张队长的人正在用最高倍速观看一周内的所有监控视频，按时间倒序看，都看到4天前了，还没有任何异样发现。 谭浩纯抓了一大把薯条塞进嘴里，然后偷偷瞄了邱岩一眼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一紧张就要吃东西。 继续说。 我分析监控上没有痕迹，有两种可能。一种是监控被篡改，一种就是他们还没看到。时间越往前，第二种可能性就越小。所以我倾向于第一种。我编过一个软件哈，可以找出监控被修改的痕迹，但是这监控里有好几个 T， 今年肯定是跑不完了。刚工博士在群里说歹徒极有可能在场馆内，于是我们这个软件只跑今天一天的监控，很快就会发现了。 谭浩纯灌了一口可乐，调出一个看来有些复杂的数据分析软件，有几条柱状图显示出峰值。 你们看哈，通过交叉比对可以看出，监控从演唱会开始后就时不时的被修改。为了不引起监控室的怀疑，黑客每次只挑选部分来修改，而且修改的时间也不是持续的。根据黑客修改摄像头的位置和时间，可以描绘出一个人的运动轨迹。 谭浩纯的手指在键盘上几乎要飞起来，很快的屏幕上显出一张场馆的平面图，代表路线的线条逐一显示在平面图上，且根据时间不同颜色也不同，一共有8条，互相交错延伸，看来有些杂乱。几人沉默地盯着屏幕。 这些线路一眼很难看出规律，而且一个人要在这些时间里走完这些线路也几乎不可能。黑客在用这种方法迷惑我们，掩盖歹徒真正的行动轨迹。 但至少证明歹徒确实在场馆内，而且他的行动轨迹一定就在这团线的范围内。 没错，而且还证明了炸弹是演唱会开始后埋设的，炸弹必然是跟着车进入场馆的。